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许三多拿着一份表格啊，找洪指导员签字盖章。指导员签好字以后呢，准备盖章，哎，找不着这印泥了。回过头来呢，问在一边看书的高连长：“老高，知道印泥在哪儿吗？”这高连长头也不抬：“在东南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刚才我说的啊，这是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一段故事，一段台词。说起这个军营情节，其实欢欢最有发言权。自从他到这个军营参观以后啊，一直没放弃他的军营梦。 刺杀、格斗、瞄准、射击，样样夺魁。投弹、爆破、跑步、冲锋，扬我军威。 哟，儿子，这儿还练着呢，气势够足的呀。 那当然，我要在精神上充分并时刻准备着。 什么什么？还精神？说来我听听。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哎呦，瞧我们儿子这一本正经的样儿，别魔怔了。就算你将来当兵，现在也得先学习呀。部队现在都高科技了，你不好好学习，没人收你。 妈，其实我还有点害怕呢，您说我要是踩到地雷咋办呀？ 能咋办？踩坏了照价赔偿呗。 啊， 其实啊，战士们最怕的不是战场上的地雷，而是内心的地雷。孤独的守候，思乡的情绪，这才是钢铁战士内心最柔软的堡垒。同样的情绪啊，士兵们的亲人也在承受着。2008年央视春晚，你还记得吗？那个小品《军嫂上岛》感动了很多的观众。这个小品就取材于舟山群岛的真实的部队生活。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三个女人加一个男人会是什么戏呢？现在咱们就一块来欣赏孙涛和黄晓娟等表演的小品《军嫂上岛》。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哎，那是不是万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快了， 啊、是是呢， 大姐啊， 到了， 到了， 到了，到了！ 哎， 姐姐，哎， 没有穿着， 妹妹， 怎么了？ 怎么了？怎么了？ 军嫂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啊，返航？ 返航？ 返 两个 大兵呢？ 就算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半年呢。 连长嫂子，我知道，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连长嫂子，我知道， 我向导有特别重要的。 军令嫂子，我知道。 放奖，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 那你 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仪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时间，大家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两分钟太少 了。哎呀，老婆们，两分钟不少了，一定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哎，你先说，你先说。 哎呀，你听着，别闹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好的，嫂子，你先来。 我进来，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好的。 哎，老孙， 不行。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 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孩子，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使劲，使劲，嫂子。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哎呀 ，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就是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 说家里，再说家里的事 情。 家里多好， 家里多好。 你的爹好，娘也好， 爹娘都好。 你的弟好， 弟好。 家好， 家好。 反正猪养个马的，那个都好。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对，说人的事儿。 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给孩子起个名吧。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随便。 对，随便。 随便好，嫂子。 你歇会儿，没时间了，放个嫂子。 哎， 没时间了。 对，快点，妹子，快！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你， 来，宝子，你来， 太好了。 哎，干什么？ 他能看见我吗？ 能。 能看见就好。俺家怎么办？没事，能停吧？ 不能停了，嫂子，这是台风。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快点。 老公，我是宝宝。 你来请说，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可是我过不去。你就好。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重要的， 哎， 老公， 老公， 我爱你。 喂，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老公，我爱你。 哎呀，班长，使劲啊！ 老公，我爱你。 班长，坐下，全都往下使劲。从上面出来了， 老公， 我爱你。 哎呀，大妹子， 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念呐！ 我不想念了。 哎呀，不是我跟你说，我不想念了。 我替你，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 别念， 高君怡，听好了。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决定了。 和你分手。 你分手 啊？分手。 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啊！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你？就是我妈不同意我跟你结婚，你就要跟我分手。我告诉你，是我要嫁给你，不是我妈要嫁给你。 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哦，我说烦了，烦了，不是我妈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我在家里守着你。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啊！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他不娶我，他娶你。 亮亮，亮亮，你看好了这封信，你看清楚 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电视剧《士兵突击》里头啊，指导员看见明天即将退伍的老白正在录起床号的音乐，于是呢就拍拍他说：“不错，好习惯要维持，对你是有帮助的。”老白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啊，回家以后我每天6点就放起床号，可我就是不起床，看还有谁能对我怎么样。”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咱们接着说欢欢迷上军营的故事。 欢欢，你不是想当兵吗？你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吗？ 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还有呢？ 还有啊，对，还有啊，就是要遵守纪律。 对啦，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在你没有进入军营之前，我就是你的顶头上司。 是，长官。 好，现在我要测试你的反应能力，向右看齐。哎，欢欢，你怎么不执行命令啊？哎，你往左看什么呀？ 报告长官，我怕敌人呀从左面袭击我们。 这欢欢在家里和妈妈这样玩玩那可以，要知道在部队里头啊，纪律是块铁，谁碰谁出血；纪律是块钢，谁碰谁受伤。服从命令啊，那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你心里有10000个不愿意，也得以大局为重。央视春晚里啊，就有一个以服从命令为题材的小品，就是《我心飞翔》。小品这个前半部分呢挺轻松幽默的，可后头呢却庄严的让人流泪，让听众有着心灵的震撼，使人难以忘怀。现在呢，咱们就重温闫妮、殷桃等人领衔主演的小品《我心飞翔》。 报队长，您中队正在进行国庆阅兵地面模拟编队训练，请指示。 祝贺你们苗米不差的完成任务。稍息， 铃，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当备份了吗？ 准备。 备份？ 是的，备份。为了保证国庆阅兵万无一失，你们16个女飞行员要分3个五级编队，剩下一个人备份，就是替补。阅兵那天，如果其他人不出问题，备份将一个人默默返航。那一刻，备份飞的不是飞机，而是寂寞。那么备份是谁呢？如果是你，门中间的一员，你们都要做好准备，动腰出力啊！动腰出力啊！你 我 很优秀，陪我一起做工作。 是， 栋梁出力。如果备份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想法我没有。 这个想法可以有。 这个想法真没有。 这个想法必须有。回答我。 是，听领导话，跟长机走。备份不是我，想法就没有。 不对，你应该说备份是我，想法就没有。 好好啊，备份是你，我想法就没有。 栋梁，备份其实很优秀，替补也能出成就，只要任务完成好，不管台前和幕后，是吧，队长？ 栋梁工作做得太到位，带领大家别掉队，栋梁归队，栋三出列。如果备份是你，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想法太多了，我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 我们是从全国25万报名的应届高中女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中国第一批歼击机女飞行员。我们经过了外科、内科、眼科、神经科、特检科等116个大项、上千个小项目的体检，我们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校到最后的16个人。要问我们经过了多少艰苦训练，听我一一讲来。 杜三，飞行就要吃苦担风险，军人就要有忠心赤胆。如果让你备份，你别叨叨，你就是不二人选。是啊，队长。 栋梁，我看好你哦。栋四出力。你觉得备份应该是谁呢？ 我咋觉得备份是我呢？ 我还觉得备份是我呢。 恭喜你，答对了。 去，栋四。既然备份逃不掉，服从命令最重要，倒不如欣然接受，面带微笑。 快对快对，是吧，队长？ 栋梁，我继续看好你哦。 我也看好我自己呀、啊。动物出列，你认为备份是谁？ 我爷爷啊，每天都盼着我飞呢。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孙女儿，你要好好飞，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家的飞行血统。” 你爷爷是当飞行员的？ 我爷爷是做风筝的。 队长是问你对备份的想法是什么？ 报告，我的想法是取消备份。 严师长，动物，爷爷对你寄予了厚望，面对任务要当仁不让。如果让你备份，爷爷也会说：“孙女儿，上。” 那是你爷爷。 李江， 报告队长，他们都准备好了。 全都准备好了吗？ 全都准备好了。 还有人没有准备好吗？ 没有人没有准备好了。 你过来。 我过来。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假如备份是你呢？ 假如备份， 假如啊，别说假如了，就算真的是我，我也会欣然接受。但是领导不干。 领导已经干了。栋梁，备份就是你，备份就是他。被谁点了？少许兵庸。 凭什么呀？我飞行技术 一流， 作风纪律 一流， 心理素质 一流， 一流一流一流，加起来我是三流。 谁说你是三流？你是超一流。 超一流凭什么让我备份？ 因为你阳光，因为你全面，因为编队中所有的位置你都能飞，因为你是优秀的女歼击机飞行员，所以领导才决定让你备份。 我备份？让我备份？我备份！ 栋梁，我也当过备份，我知道这种事情让谁接受都很困难。但是栋梁，我必须要告诉你， 阅兵那天你要陪着三个编队起飞，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你就要返航，这是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每次飞到阅兵基准线就返航。 可是队长，我一想起国庆阅兵那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一个飞过去，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呀、啊！可我知道，如果我飞了，就意味着他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 冬瑶，你是一名军人，真正的阅兵式是在未来的战场上，你把头抬起来。 其实我已经飞过了， 飞过了， 飞过了，在我的梦里。那天早上，我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妈妈，我就要飞了。”起飞的时候有云有雾，我强行起飞，穿越云层，来到了北京的上空。今日的北京美极了，花团锦簇，林立的高楼披着盛装，喜庆的人们像河水一样在流淌。我驾驶着战鹰，秒米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天安门，我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见了清澈的湖水，就像我妈妈的眼睛，饱含幸福的泪光。真想和你们一起飞呀、啊，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冬瑶，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个人的飞行服上的。 嗯，带着你的名字，带着你的心， 带着你的梦， 一起飞。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我在飞，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我 在飞，就是我在飞。我心飞翔。 刚刚您欣赏到的这个小品是由闫妮、殷桃等人表演的《我心飞翔》。好了。今儿的快乐合家欢也该跟您说再见了。最后呢，在孙悦带来的这首《我心飞翔》的歌声当中，韩健和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